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都非常喜欢迪克牛仔的歌曲。而今天呢，我们来聆听迪克牛仔的歌。迪克牛仔的歌曲有的时候激动，有的时候平静，有的时候沉稳，有的时候让人沉思默想，有的时候还能让人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一起高歌。他的嗓音总是让人感觉很沉重，但是呢，却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并不是他的每一首歌曲都能让我感动，但是每一次感动其实都能让我回味良久，想起很多很多的往事。也许呢，这也才是我们听迪克牛仔歌的目的吧。来听一听迪克牛仔翻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yeah!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的感觉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不过我的坚强人心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真心，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听一听90年代才逐渐走红的歌星迪克牛仔的经典作品吧。谈起迪克牛仔的出道历程呢，还要说是他参加了上华唱片在台湾的一个 pop 英雄会，所以才录了第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的原唱。如果你曾经听过迪克牛仔的一些歌曲，我希望你能再用心的去聆听一次。听第一首会感到沧桑，听第二首会觉得孤寂，听第三首也许就能悟到什么了，悟到的不是沧桑，也不是孤独，而是一些生命当中的真谛。 除了迪克牛仔赖以成名的翻唱作品呢，很多属于他的首唱作品同样如此。来听一听他的首唱作品，这首非常著名的《三万英尺》。再次提醒大家啊，这可不是他翻唱别人的，这是他的首唱。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倍，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三万英尺来自迪克牛仔的演唱。听迪克牛仔的歌曲，我渐渐觉得迪克牛仔无时无刻的不再像一个30多岁的老朋友，有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通过他那音乐来讲述那份沧桑和沉重的爱情故事，并且同时会引发我们的共鸣。有人说他的音乐像是酒醉后的聊天，真实又伤感，他一遍遍地说着同样的感情，而我们也丝毫不觉得疲倦地听着，为他的沧桑伤心，也为他诉说时的平淡忧心。他的声音渐渐地沙哑下去，嗓音越来越疲惫，但是我们也听得出来，他还在默默地为别人祝福，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来听迪克牛仔的翻唱作品吧，叫做《心痛》。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接替的朋友又很得意的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幸福 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让那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 就是迪克牛仔的翻唱歌曲《心痛》，原唱是来自新加坡的陈洁仪。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香港、台湾，迪克牛仔在有着几千个坐席的场所举行了独唱的音乐会，他的门票可谓是几个小时当中就会销售一空，非常的火爆。那同样也是显示了他的歌迷为数众多，而且对他的这种拥护。同样，迪克牛仔演唱的《一言难尽》《爱》等等歌曲在歌迷当中更是广为传唱，他的成功也被演艺界誉为是台湾传奇。好了，来听一首迪克牛仔翻唱田震的经典歌曲吧，《靠近我》。在这里，我们上半段旅行要暂告一段落了，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来听迪克牛仔和他演唱的歌曲。稍后见。 我犹豫地看着你，看着我爱的你，你的冷漠我不要，这真让我烦恼。我轻轻地走近你，你却想要逃避，好像我真犯了错，你不要怎么做。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好好爱我，我会给你，我会给你所有的快乐。我要你靠近，想要逃避，好像我真犯了错，你不要怎么做。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好好爱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几分沧桑，几分激昂，大气恢宏。迪克牛仔老爹演绎的歌曲，用极具感染力的声音诉说着生命的真谛，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老爹以其人生道路为底蕴，给人带来扑面而来的真挚和那份在生命中呐喊与搏击的激情。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迪克牛仔的歌声。2009年，北京，老爹依然执着于咆哮的风格，延续着咆哮的气势，再度出发。在《放手去爱》这首歌曲当中，迪克牛仔豪放而深情的歌声，给无数的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爱的诠释和追求，引起了每个沉浮在情海深处的人们心底的共鸣。好了，来听首歌吧。放手去爱。 你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笑，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